和一锅，是生者清净，与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养育者清净，即内空清净，内空清净即养育者清净，和一锅，是养育者清净，与内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养育者清净，即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胜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边异空、本性空、自性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清净，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，即养育者清净。黑锅，是养育者清净，与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锅。是夫清净，即内空清净，内空清净即是夫清净。黑锅，是是夫清净，与内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是夫清净，即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胜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边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清净。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，即是夫清净。黑锅，是是夫清净，与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波陀伽罗清净，即内空清净，内空清净即波陀伽罗清净。黑锅，是波陀伽罗清净与内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波陀伽罗清净即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胜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边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清净。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，即波陀伽罗清净。何以故？是波陀伽罗清净与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一生清净即内空清净，内空清净即一生清净。何以故？是一生清净与内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一生清净即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胜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边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清净。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，即一生清净。何以故？是一生清净与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如同清净即内空清净，内空清净 即如同清净。何以故？是如同清净，与内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如同清净，即外空、内外空，空空、大空、胜于空，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暂空、无边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清净。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，即如同清净。何以故？是如同清净，与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作者清净，即内空清净。内空清净，即作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作者清净，与内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作者清净，即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胜于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边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清净。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，即作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作者清净，与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受者清净，即内空清净。内空清净，即受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受者清净，与内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受者清净，即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胜于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边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清净。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，即受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受者清净，与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知者清净，即内空清净。内空清净，即知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知者清净，与内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智者清净，即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胜于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边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清净。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，即知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知者清净，与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见者清净，即内空清净。内空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见者清净，与内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见者清净，即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胜于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 无边业苦，本性苦，自相苦，共相苦，一切法苦，不可得苦，无性苦，自性苦，无性自性空清净。外苦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见者清净与外苦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，不辞善现。我清净即真如清净，真如清净即我清净。还过，是我清净与真如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我清净即法界法性，不虚妄性，不变业性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法定法住，实际虚空界，不碎界清净。法界乃至不碎界清净即我清净。可以过，是我清净与法界乃至不碎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有情清净即真如清净，真如清净即有情清净。还一过，是有情清净与真如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有情清净即法界法性，不虚妄性，不变业性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法定法住，实际虚空界，不碎界清净。法界乃至不碎界清净即有情清净。黑锅，是有情清净与法界乃至不碎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命者清净即真如清净，真如清净即命者清净。黑锅，是命者清净与真如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命者清净即法界法性，不虚妄性，不变业性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法定法住，实际虚空界，不碎界清净。法界乃至不碎界清净即命者清净。何以过，是命者清净与法界乃至不碎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生者清净即真如清净，真如清净即生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生者清净与真如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生者清净即法界法性，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法定法住，实际虚空界，不碎界清净。法界乃至不碎界清净即生者清净。何以过，是生者清净与法界乃至不碎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养育者清净即真如清净，真如清净即养育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养育者清净与真如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养育者清净即法界法性，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法定法住，实际虚空界，不碎界清净。法界乃至不碎界清净即养育者清净。何以过，是养育者清净与法界 乃至不思议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是夫清净即真如清净，真如清净即是夫清净，何以故？是是夫清净与真如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是夫清净即法界法性，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清净。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清净即是夫清净，何以故？是是夫清净与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不得切罗清净即真如清净，真如清净即菩提切罗清净，何以故？是菩提切罗清净与真如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菩提切罗清净即法界法性，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清净。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清净即不得切罗清净，可以过？是不得切罗清净与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一生清净即真如清净，真如清净即一生清净，可以过？是一生清净与真如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一生清净即法界法性，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清净。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清净即一生清净，何以故？是一生清净与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如同清净即真如清净，真如清净即如同清净，何以故？是如同清净与真如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如同清净即法界法性，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清净。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清净即如同清净，何以故？是如同清净与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作者清净即真如清净，真如清净即作者清净，何以故？是作者清净与真如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作者清净即法界法性，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清净。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清净即作者清净，可以过？是作者清净与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受者清净即真如清净，真如清净即受者清净，何以故？是受者清净与真如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受者清净 即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碎界清净。法界乃至不碎界清净，即受者清净。黑锅是受者清净，于法界乃至不碎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知者清净，即真如清净。真如清净，即知者清净。可以过是知者清净，与真如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知者清净，即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碎界清净。法界乃至不碎界清净，即智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智者清净与法界乃至不碎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见者清净，即真如清净。真如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见者清净与真如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见者清净，即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碎界清净。法界乃至不碎界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见者清净与法界乃至不碎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不辞善现，我清净，即苦圣地清净。苦圣地清净，即我清净。何以故？是我清净与苦圣地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我清净，即极灭道圣地清净。极灭道圣地清净，即我清净。何以过？是我清净与极灭道圣地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有情清净，即苦圣地清净。苦圣地清净，即有情清净。可以过是有情清净与苦圣地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有情清净，即极灭道圣地清净。极灭道圣地清净，即有情清净。可以过是有情清净与极灭道圣地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命者清净，即苦圣地清净。苦圣地清净，即命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命者清净与苦圣地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命者清净，即极灭道圣地清净。极灭道圣地清净，即命者清净。可以过是命者清净与极灭道圣地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生者清净，即苦圣地清净。苦圣地清净，即生者清净。可以过是生者清净与苦圣地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生者清净，即极灭道圣地清净。极灭道圣地清净，即生者清净。可以过是生者清净 于极灭道圣地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养育者清净，即苦圣地清净；苦圣地清净，即养育者清净，何以故？是养育者清净，于苦圣地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养育者清净，即极灭道圣地清净；极灭道圣地清净，即养育者清净，何以故？是养育者清净，于极灭道圣地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是夫清净，即苦圣地清净；苦圣地清净，即是夫清净，何以故？是是夫清净，与苦圣地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是夫清净，即极灭道圣地清净；极灭道圣地清净，即是夫清净，可以过。是是夫清净，与极灭道圣地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不得切罗清净，即苦圣地清净；苦圣地清净，即不得切罗清净，何以故？是不得切罗清净与苦圣地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不得切罗清净，即极灭道圣地清净；极灭道圣地清净，即不得切罗清净，何以故？是不得切罗清净与极灭道圣地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一生清净，即苦圣地清净；苦圣地清净，即一生清净，何以故？是一生清净与苦圣地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一生清净，即极灭道圣地清净；极灭道圣地清净，即一生清净，何以故？是一生清净与极灭道圣地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如同清净，即苦圣地清净；苦圣地清净，即如同清净，可以过。是如同清净与苦圣地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如同清净，即极灭道圣地清净；极灭道圣地清净，即如同清净，可以过。是如同清净与极灭道圣地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作者清净，即苦圣地清净；苦圣地清净，即作者清净，何以故？是作者清净与苦圣地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作者清净，即极灭道圣地清净；极灭道圣地清净，即作者清净，何以故？是作者清净与极灭道圣地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受者清净，即苦圣地清净；苦圣地清净，即受者清净，何以故？是受者清净与苦圣地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受者清净，即极灭道圣地清净；极灭道圣地清净，即受者清净，何以故？是受者清净与极灭道圣地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 无别无断过。智者清净，即苦圣地清净。苦圣地清净，即智者清净，何以过？是智者清净，与苦圣地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智者清净，即极灭道圣地清净。极灭道圣地清净，即智者清净，何以过？是智者清净与极灭道圣地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见者清净，即苦圣地清净。苦圣地清净，即见者清净，何以过？是见者清净与苦圣地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见者清净，即极灭道圣地清净。极灭道圣地清净，即见者清净，可以过？是见者清净与极灭道圣地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复次闪现，我清净，即四净律清净。四净律清净，即我清净，何以过？是我清净与四净律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我清净，即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。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，即我清净，何以过？是我清净与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有情清净，即四净律清净。四净律清净，即有情清净，何以过？是有情清净与四净律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有情清净，即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。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，即有情清净，何以过？是有情清净与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命者清净，即四净律清净。四净律清净，即命者清净，可以过？是命者清净与四净律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命者清净，即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。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，即命者清净，何以过？是命者清净与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生者清净，即四净律清净。四净律清净，即生者清净，可以过？是生者清净与四净律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生者清净，即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。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，即生者清净，可以过？是生者清净与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养育者清净，即四净律清净。四净律清净，即养育者清净，何以过？是养育者清净与四净律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养育者清净，即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。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，即养育者清净，何以过？是养育者清净与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 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是夫清净，即四净律清净。四净律清净，即是夫清净。何以故？是是夫清净，于四净律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是夫清净，即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。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，即是夫清净。何以故？是是夫清净，于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波陀伽罗清净，即四净律清净。四净律清净，即波陀伽罗清净。何以故？是波陀伽罗清净，于四净律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波陀伽罗清净，即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。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，即波陀伽罗清净。何以故？是波陀伽罗清净，与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一生清净，即四净律清净。四净律清净，即一生清净。何以故？是一生清净，与四净律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一生清净，即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。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，即一生清净。何以故？是一生清净，与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汝同清净，即四净律清净。四净律清净，即汝同清净。何以故？是汝同清净，与四净律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汝同清净，即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。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，即汝同清净。何以故？是汝同清净，与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坐者清净，即四净律清净。四净律清净，即坐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坐者清净，与四净律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坐者清净，即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。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，即坐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坐者清净，与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受者清净，即四净律清净。四净律清净，即受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受者清净，与四净律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受者清净，即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。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，即受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受者清净，与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知者清净，即四净律清净。四净律清净，即知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知者清净，与四净律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知者清净，即四无量 事物设定情境，事物量事物设定情境及知者情境，何以故？是知者情境与事物量事物设定情境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见者情境及色境虑情境，色境虑情境及见者情境，可以过是见者情境与色境虑情境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见者情境及事物量事物设定情境，事物量事物设定情境及见者情境，可以过是见者情境与事物量事物设定情境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复次善现我清净及八解脱清净，八解脱清净及我清净，何以过？是我清净与八解脱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我清净即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，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即我清净，可以过是我清净与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有情清净即八解脱清净，八解脱清净即有情清净，何以过？是有情清净与八解脱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有情清净即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，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即有情清净，何以过？是有情清净与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命者清净即八解脱清净，八解脱清净即命者清净，何以过？是命者清净与八解脱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命者清净即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，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即命者清净，何以过？是命者清净与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生者清净即八解脱清净，八解脱清净即生者清净，可以过是生者清净与八解脱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生者清净即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，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即生者清净，何以过？是生者清净与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养育者清净即八解脱清净，八解脱清净即养育者清净，何以过？是养育者清净与八解脱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养育者清净即八解脱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，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即养育者清净，可以过是养育者清净与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是夫清净 及八解脱情境。八解脱情境即是夫情境。回顾，是是夫情境与八解脱情境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是夫情境即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情境。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情境即是夫情境。可以过，是是夫情境与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情境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不得切罗情境即八解脱情境。八解脱情境即不得切罗情境。可以过，是不得切罗情境与八解脱情境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不得切罗情境即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情境。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情境即不得切罗情境。可以过，是不得切罗情境与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情境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一生清净即八解脱清净。八解脱清净即一生清净。可以过，是一生清净与八解脱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一生清净即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。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即一生清净。可以过，是一生清净与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汝同清净即八解脱清净。八解脱清净即汝同清净。可以过，是汝同清净与八解脱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汝同清净即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。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即汝同清净。还过，是汝同清净与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作者清净即八解脱清净。八解脱清净即作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作者清净与八解脱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作者清净即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。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即作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作者清净与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受者清净即八解脱清净。八解脱清净即受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受者清净与八解脱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受者清净即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。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即受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受者清净与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知者清净即八解脱清净。八解脱清净即知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知者清净与八解脱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知者清净即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。八圣处九次第定 识辨处清净，即知者清净。回过，是知者清净，与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识辨处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见者清净，即八解脱清净。八解脱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回过，是见者清净，与八解脱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见者清净，即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识辨处清净。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识辨处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回过，是见者清净，与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识辨处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卷第187。